人的合法权益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。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最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，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， 笑笑星笑传奇， 笑星背后的故事。 1949年，石富宽生于一个老北京人的家庭，小时候就和家长一起从收音机里听曲艺节目，他最爱听的是快板和相声。最终小时候的爱好成为了石富宽将来的事业。大家好，我是红九，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。今儿的笑星传奇单元里啊，和您聊一聊著名相声演员石富宽。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石富宽对快板相声的喜爱被历史老师李作霖发现了。李老师是从地质文工团转业到学校的，是曲艺演员。李老师热情地辅导他，教他练基本功。每天上学时啊，石富宽的书包里总要装着大小两副竹板，放学回到家里也要蹲在门口练上一两段。刚上学的时候，石富宽也像其他小朋友一样，课堂上精神不够集中，可是自从迷上曲艺之后啊，他上课精神集中，认真听讲。聪明的石富宽发现，只有上课时认真听讲，充分掌握课本内容，才能又快又好地完成作业，也就有可能更多的时间搞课余活动。您看，石富宽从小就这么喜欢快板，那我们就听听他表演的快板书《詹天佑风雪居庸关》。 我说的是1903年西太后垂帘听政坐金銮，他召集满朝文武进宫院，只听他妖声怪气的开了言：群臣们，你们跪在阶下听本太后我把旨传，现如今我的内堂枯竭你们不知道吗？啊，普天下的刁民纷纷抗税不纳捐，你们哪家大臣有妙计呀？啊，本太后我就是需要银子钱啊！他一连问了两三遍，没有一人来答言。老妖婆一看发了怒，他这手拍玉案把脸翻。好啊，天朝的兴衰你们全不管呐， 怎保我？大清的一统华一万万年，难道说你们都是维新党？莫非说你们通通勾结了义和团？凭这条，你们就犯下了灭门罪，我摘你们顶戴花翎，罢你们官。哼！老妖婆这话一出口，嚯，当时可吓坏了满朝文武官，一个个叩头如捣蒜，那冷汗是滋滋从脊梁骨里头往外钻呐。这时节袁世凯站在一旁不言语，心里不住的暗盘算，嗯，这正是我抓权的好机会，目前我正在小寨儿把兵练，粮饷不足，处处有困难，铁路倒是个好买卖，有了铁路我就有钱，有钱就能把军队办，有了军队我就有权。大清朝已经是风里残烛无久远，我绝不可优柔寡断误机缘。好一个野心勃勃的袁世凯，跪爬半步，口尊太后息怒，微臣有本尽忠言。你慢慢的奏来。扎，那洋人在中国修铁路，赚的那雪花白银都堆成山，朝廷若是批准官办修铁路，准能够一本万利发财源。修哪条路能这么赚钱呢？ 回老佛爷，京张铁路，就是北京到张家口啊，那口外的土产特产无其数，珍珠玛瑙宁可就用不完喽，热河八沟喇嘛庙牛羊乐的放满山，宣化的葡萄甜又嫩，口外的蘑菇特别鲜，满山遍野都是宝啊，长林无数不摇钱。太后若是准了我的本，准能够荣华富贵万万年。 西太后听袁世凯花言巧语讲了一遍，就好像恍恍悠悠上了云端，脸上的皱纹全都开了褶了，一尺长的老脸蹭的一下全变圆了。哟，修铁路感觉还有这么大好处呢。好，太后我准了你的本，袁世凯你选择吉日动工派大员。 回老佛爷，修路的工程师我们已然物色好。 哦，他是哪家的大臣呢？ 他姓詹，叫詹天佑，在外国留洋十几年。 嗯，我怎么不认识他呀？ 他官卑职小，出身卑贱。 什么？他来修？哼，真是自不量力，胆包天。 老佛爷，他已经在关内修了几条路了，那都是洋人掌大权，这回是官办修铁路啊，挣来的银子如何支配您掌权呢？ 那倒是。好，有了银子就好办事了。袁世凯你便宜行事， 谢太后恩典。 袁世凯内外勾结施诡计，约请了外国公使秘密谈判，就在普乐园，袁世凯酒杯在手面带笑， 呵呵，二位公使，请听我当面进一言，现在是朝野上下要求修路的声势不可挡，贵两国争执不下有困难，看来只有我们本朝自己修了啊，要是修不成再请贵国来支援，有邦的恩赐我一定加倍来筹报。贵公使，您有何见教请面谈。 俄国公使雷萨尔一听就把这眼瞪圆，你满蒙各地是我们的实力范围，谁也不许来侵犯，中俄密约有规定，在1896年 英国公使沙道义他是慢腾腾的开了言 Hello 公使先生，中国人要修建京张路，哼，简直是异想天开，是比登天难呐！修这条路的中国工程师嘛，哈哈，还没有诞生呢，要建成起码还得100年。我同意他们自己修，现在是工程技术和经费，咱们两国一点别支援，袖手旁观等失败。到那时他一定会把咱们请，咱们再平分秋色，把利益来均沾，怎么样啊？哦，请合了手。这两个帝国主义分子一阵奸笑，吐狂言，一仆二主定诡计，就等着工程失败来收摊。朔风卷落叶，北国天正寒，鹅毛片片落，白雪积满山。望远处，山峦起伏连成片，抬头看，巍峨险峻的居庸关在那山路上。有一人骑皮毛驴走得慢，顶风冒雪不知寒，他就是我国杰出的工程师詹天佑。复测线路进了深山，詹天佑站在高山极目望，一阵阵思潮起伏如浪翻，看祖国锦绣河山多么壮丽，万里长城蜿蜒直上嘉峪关，它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和勇敢，在那世界建筑史上美名传。现如今躯壳已无存，黯然失色，沉睡的巨人何时把身翻。望山下一片荒林和野甸，断壁残墙少炊烟，满目是腥风血雨，雾弥漫，山河破碎，哀鸿遍野啼饥寒。回国后本想是振兴实业书壮志，科学救国一片丹心化云烟。十年来走南闯北修铁路，俱都被各列强霸占，落了个镜花水月，与人家做了嫁衣衫。低头看眼前复测的京张路，倒有一丝安慰，心情振奋，露笑颜。这是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己经营的第一条铁路线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，千斤重担不担在肩，要依靠十年相伴的工程队，要依靠朝夕相处的技术员，要依靠志同道合的老朋友，要依靠沿途的乡亲把咱来支援。铁路修通随心愿，早一日清偿路款，收回铁路的管理权，哪怕是耗尽心血也要把这条铁路来浇灌，绝不许幸灾乐祸的洋人讥笑咱。詹天佑白天在工地指挥工人把活干，到夜晚油灯下复查设计细周全，克服了艰难险阻千万件，第一段工程眼看就要完。这一天铺轨要过清河镇，有一名工人进来把话传，报詹大人，清河镇有位绅士来求见。 哦，请。 是，有请。见一人一步三摇走到近前，八字胡须三角眼，漏孔的鼻子向上翻，锦缎皮袄穿身上，胖乎乎的像肉蛋。詹大人，清河镇绅士贾志清拜见。 哼，贾绅士有何见教，请面谈。 是。 贾志清走上前，我是躬身发言口尊声，詹大人您细听，周全皆因为铺轨要过广宅的坟院，广大人派我来有事相谈，广大人是恭亲王儿女亲眷，他又是前任的锦州道院，广大人祖祖辈辈做大官，就因为他的坟地里边冒青烟，广大人通知您改变路线，你把互相照应两周全，把他詹大人那詹总办识时务行方便，他保您顶戴花翎重新换，升官发财随心愿，随心愿把他詹总办。 哼，岂有此理，按计划铺路难改变，假绅士请你转告广大人改路线，劳民伤财需要银子上百万，还需要建大桥影响全盘。 贾绅士听完了眼珠转，嗯，贾某人走官场不也几十年了，聪明人办事一点咱就透啊，他这是开方的跟我要银钱，想到这儿他就高声喊，来人呐，快把礼袋呈上。哼，詹大人您看，这是银票3000两，礼义微薄，请您笑纳莫推演啊。拿着。 住口，腐朽的官场作风真讨厌，贪赃枉法早晚把江山断，我詹某为国为民修铁路，何惧你的手眼能通天。 詹大人，您息怒，听我把话来说完。广大人可知道您曾经改过路线？ 不错，火车道是改过线，绕过了靠山村和老龙潭，如果火车穿村而过，千百家老百姓就要拆房毁地把家迁。 哦，詹大人，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莫非说你就怕民不怕官呢？清河镇并非是广大人一处坟院，北南西都是王公贵戚的坟墓田园呢。识时务为俊杰，你要知难而退，免得你自寻死路丢了官呢。 住口，我就知道不能让这条铁路受摧残，无论如何铁路不改线，更不能听你的一派的胡言。速刻詹天佑继续铺轨朝前赶，昼夜施工不迟延。这一天铺轨要过广宅的坟院，有一名工人进来把话传，詹大人不好了，山坡下发生了大事件。 什么事？山坡下急需的材料车刚要进站，来了一帮人趴在铁轨上面不动弹。 哦，这么说有人要卧轨？ 是的。 詹天佑来到了现场仔细一看，见一群人横躺竖卧在轨道边。詹天佑面对着众人高声唤， 乡亲们，你们有何为难事来寻短见呢？莫非是修路的工人做了坏事，损害了乡亲的利益，理不端？莫非是我詹某得罪了乡亲？来来来，有话咱们进屋当面谈啊！ 他一连说了那好几遍，没有一人来答言。 乡亲们，你们可知道无故拦阻列车触犯刑律惩罚严呐？ 哼，我们不管惩罚严不严，不答应条件就躺几天。 清河镇是广大人的地面，火车进坟院，我们全镇不得安，风水遭破坏，天灾降人间，不答应条件就不起来。 有能耐让火车开吧，哼，压死我们更舒坦，反正我们老百姓是吃不饱啊，他 躺一天，广大人给我们银子整三钱。 哦，乡亲们，难道说三钱银子就能把命换？人命就这样的不值钱吗？你们是受人挑唆上了当，什么破坏风水，纯属造谣言。多年来没有火车从这儿过，老百姓依然是饥寒交迫，受熬煎。为什么终日奔波不得温饱？为什么常年辛劳受饥寒？皆因为天灾人祸从未断，各列强无理霸占我主权。我也曾在这关内修了几条路，那都是洋人掌大权。京张路全部是咱们中国人自己来修建，绝不许列强无理找麻烦。这是一条蒸汽路，建成它还要靠乡亲们来支援。幸灾乐祸的洋人等失败，咱们中国人绝不能见利忘义自相残。如不在奋发图强同心干，咱们的痛苦生活到哪年呢？你们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，难道说愿意让官府洋人欺辱咱？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咱们是同胞弟兄，手足一个样。天大的事情我一人担，詹天佑和蔼可亲，深明大义讲一遍。卧轨人纷纷起来站一边，老百姓通情达理把路让，火车拉别人冒浓烟，道丁枕木运现场，连夜赶工是进度又提前。到后来京张路第一期工程已告竣，成本低质量好，技术破难关。幸灾乐祸的洋人傻了眼，又耍阴谋找麻烦。詹天佑正义破奸计，身先士卒挽狂澜。京张路上多天险，艰苦卓绝战又酣。火车穿过八大岭，钢龙飞越居庸关。提前打通京张线，震惊中外美名传。让我们学习詹天佑，建设祖国志更坚。为了四个现代化，咱们长征路上紧加鞭。 严肃一点，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。一笑置之，哄堂大笑，哑然失笑，眉开眼笑弯，一笑嫣然，一笑哭笑，不得笑里藏刀。笑逐颜开，笑容可掬，大笑风生，谈笑自若，捧腹大笑，啼笑皆非，嬉皮笑脸。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，百年笑声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红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。今儿的笑声传奇里啊，和您聊一聊著名相声演员石富宽。石富宽上学的时候，家里只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维持六口之家的生活，经济上并不宽裕，家里根本没钱去看演出。可是石富宽又很想看专业演出，为了能看上演出啊，他把家里给的零钱积攒起来，连三分钱一支的冰棍也舍不得吃。有一次他的同学邀他到西单商场二楼去看相声大会，那是计时收费的，每十分钟两分钱。两个小家伙看得入了迷，一直到中场。石富宽以为这位同学请客，可是这位同学也没钱。到剧场门口，他们被收费的人拦住了，人家以为他们是故意听蹭戏的，好说歹说也不放行。剧场的管理人员于是就让石富宽留下，让他的同学回家要了点钱补上了票钱，这才允许石富宽走。这件事啊，在相声界也被传为趣谈。好，今天的百年笑声呢，只能和您聊到这儿了。最后送您一首来自刘德华的《中国人》，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五千年的风和雨呀，闯了多少梦，黄色的脸，黑色的眼，不变是笑容。八千里山川河岳，像是一首歌。